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58集，转身进了餐厅，看着摆满半面桌子大大小小的碗盘，线下都被瓷盖扣着，他甚至说不出来每道菜的名字，叫丫头们进来吃。阿音无声走进厨房，开火烧水，待水珠莹润着沸腾，放一把面条。明明没有锁门，他却不愿意自己开。韩厅主也不说进来，倒像是太过礼貌疏离的友邻。他亲自起身，从里面打开书房的门，扑面而来的是浓郁面香。韩厅主笑了，他吃得很快，有些多年不见的狼狈感。上次见他这般快速的吞咽，还要追溯到码头时期，那时的韩厅竹像野蛮生长的狼，如今要禁锢在一张谦逊有礼的皮囊下，他不知道他是否欢喜现状。可再一想，他好像从未注意过韩厅竹的感受，不比盛唐时他总会问那个人，你欢喜吗？很执拗也很温柔。 阿音， 阿音回过神来，嗯， 你看了我许久。 韩厅竹喝干最后一口汤，碗放在桌子上，筷子并拢放在碗上，发出清脆的碰撞声，如银铃。阿音本来靠在桌沿，上前坐在他怀里，弓着背，脸埋在他肩头。韩厅竹双手圈住脆弱的人，一双手安抚他瘦得凸起的脊柱，一节两节，谁也不开口说话。空气中还残留着食物香气，阿音特地多放了两滴芝麻油，他闻得到，品不出。许久，两人都有些僵硬。阿音想到什么一般，转身扯了托盘，上面有苏小曼的帖子，他递给韩厅竹，柔声开口：“苏小曼想请你吃饭。”他低眸看了眼那帖子，停留不过两秒钟，又抬手与他对视。不知他线下眼眸中的情绪，更不明白他举措为何。 难道已经开始帮我物色新夫人了吗？面也不过是离别前最后的念想吗？你是何意？ 阿音见他神情紧张，感觉身下的腿、身前的腹都在紧绷，忍不住发出了一个轻嘲的娇笑，眼波含情地瞪了他一下。他最是擅长这般。韩厅竹喉咙微动，等他一张谈口开启。你在怕什么？我只是帮他转达，你自行决定去或不去，记得回家就成。他放下心来，接过了信封，却看也不看就放在了桌案旁，那里堆着上海各家的帖子，他看不过来，苏小曼也不值当他特殊对待。 不去。 阿音本不想多嘴，想着同事为鬼，他便出口帮他争取一下。苏小曼她快不行了，大抵是临终所愿。 阿姨，你心善，可是在这世上不是所有的情感都定要被回应。 他说苏小曼，也说韩厅竹。阿音抬手不图扣单的纸上前抚摸他眉尾的疤，缄默不语。书房的灯何时变得这么暗了？暗的情感逐渐生花，暗的暧昧气氛累加，暗的阿音怜爱催发，一切的一切都因为韩厅竹，因他今日太过温柔，同记忆中那个人严丝合缝般重叠。譬如线下，明明已经强硬地扣住了他的头，拉近到自己面前，两张唇几乎相贴，他却忍住要绅士地低声开口： 阿姨，叫我清香，求你。 可是话音落下，却是阿音先吻上去的。 这句话怎么能让你来说？当年百鬼夜行中原夜，长安郊外枯树林，是我阿音把你抵住所说。韩廷珠，你变坏了，只是我把你带坏的。 从未如此小心翼翼地撬开彼此的口，是如今纷乱上海最眷恋的一吻。 呼吸低沉而密，指尖带着炽热，无意识的乱点仿佛在阿音背后刺青。 我昔日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语意之所生，我今皆忏悔。忏悔文我明日开始写，官称是为我自己而书，忏文是为韩听主所默。谢女阿音，如今诚心拜忏发愿，佑她平安。 三日之期的最后一日，直至太阳全然被大上海的楼间吞没，夜色如常的更替，家家户户定传出了饭香。苏小曼最后希望破灭，她不会来了。满目荒凉与失望，转头问苏玉良派来跟着他的人， 韩先生今夜在哪？ 哦，上海饭店。 他接连三日应酬都在上海饭店，苏小曼吃过，亦或是说苏小曼身子里的鬼吃过，菜色实在普通，且中不中洋不洋的。他线下所做的明月饭店中餐做得才好，他怪他不懂欣赏。上海饭店只是大且名头响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各家老板请酒宴客都在那，生日才越发的红火。苏小曼起身有些吃力地抱着个木盒，不要人帮忙。出了明月饭店，她看着远远的那处霓虹闪耀灯牌奢华的建筑， 不过一条街的头鱼尾，她就是不愿意见我一面。阿音姑娘便那般值得，那般宝贝着我。 心里不是妒忌，只是觉得苦，连最卑微的义旗都不被应允，天神不愿眷顾。说世间有七般苦，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，末者最甚。他有些泪目，可身子是彻头彻尾的死人，不如阿音姑娘那般得罗刹古法贴合的仿佛原身，因而拼尽了力气也流不出一滴来。他开始跑，那叫不上名字保护他的人在后面追，全然沉浸在奔跑中，还要分出力气给手里的檀木盒子。从街头到街尾不足千米，苏小曼不坐车，一步步跑过去，去见转世恩人最后一眼。他不过凡尘微末，怎的满心痴念妄想，拿永成相携又有何用？他韩听竹照样不会理他分毫。他一到死都不会想到，韩听竹压根没有打开那帖子，满纸凡书小楷，竭尽诚心又如何？百无一用是深情。仿佛进入了不真切的情景，行人为羊群飘荡的狂奔少女注目，她时髦的与这条有些老旧的马路不符，确实不符，因为她来自盛唐，是长安城郊外最平平不过的一只野兔，即便她成为鬼，也实在是普通到不起眼。可是曾经被那样一个良善之人救过，是不是也叫他的生命有了丝毫的不平凡？他啊，可是长安城出名的竹寒小师傅救过命的，他不一样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